带来这首《那可不一定》。可能昨天晚上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有些人的情绪呢会出现一些短暂的小小的失落，因为可能长达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的一个足球的顶级赛事已经成为你在这个夏天夜晚很重要的一项安排了。有了足球的陪伴，有了足球的夜晚，再加上美食、啤酒，还有身边有一群跟你一样很喜欢看球赛、很喜欢在平常生活当中踢踢球的小伙伴的陪伴，这样的生活呢就会显得活色生香了很多。所以呢，当大力神杯被高卢雄鸡法国队被一群既活力同时呢身价又高，而且呢非常非常具有实力的年轻球员们高高捧起的时候，也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即将落幕的时刻了。所以今天在7月16号星期一和你一起唱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再来感受一下本届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 Live It Up， 来自于 Nicky Jam 和 Will Smith 的放飞自我。周一下午的3:0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大一。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Ya empezó la rumba y estamos celebrando. Todo el mundo que me levante la mano. Estamos vivos, hay que disfrutarlo. Hoy nadie me detiene porque yo no sé parar. No, no.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you don't get it twic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you don't get it twice. Every nation under the sun, elevating their favorite sign when he hit and run. You wanted it, you got i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so let's get this poppin'. We all out, we right here. Only one life to live, got so much to give. Fighting for the nation now, that is my gift. Run like a champion and win like a king. That's my only goal, my everything. Live it up now, now.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大义。在昨天晚上看比赛的时候呢，你可以是克罗地亚、莫德里奇、曼朱基奇、科瓦契奇的忠实球迷，也可以是法国队的姆巴佩、格里兹曼铁杆支持者，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努力做回你自己了。 没等到旅行人颜色心理上找错了名字，有点伤的旅馆可以笑得出来，

真正跑到绿茵场地上去自个儿踢踢球哈，参加一场比赛。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足球的热情和那份足球的真挚的精神。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世界杯，我们爱你，请不要走，也没有用哈。该走的还是要走，四年之后再见。虽然说世界杯已经过去了，但是因为世界杯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在持续当中。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一条新闻，是说随着世界杯的结果揭晓，被粉丝经济催生的世界杯订单战况也已经浮出水面了。有记者是采访到了一些世界杯纪念品生产企业，他们表示说呢，世界杯产品的订货、生产和销售都会受到粉丝量的影响。在 在今年世界杯频频爆出冷门的情况下呢，世界杯订单也频出意外，被粉丝们看好的传统球队的国家纪念品、国家队纪念品，随着球队的意外出局，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不被粉丝们看好的球队呢，却因为不断晋级，他的国家队的纪念品呢，也出现了供不应求、来不及再生产的一个状况。所以很可能像现在很多人会在比赛结束之后跑到一些运动品牌店里面去购买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球衣，可能就会发现购买无果断货。好了，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伤害不一定会天长地久，

这个律动就是一首有点年头的老歌，来自桃子陶晶莹。我知道我不够漂亮，其实不够漂亮的女生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多数，但是如果说知道扬长避短，知道笑容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可爱值的话，可能就会看上去变得漂亮很多，和善很多，还有这样也可能成为别人眼中的漂亮的女孩。因为印象分数上去之后呢，样貌的分数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吗？下午的3:39，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春花你为谁开？我开是谁人采？雨季凋了你又在，谁人的等待？江春水也难常在，多少人把酒掩盖。我该往世家来，发现你人不在，无非无理难明白，人儿离去。 存在。我想提起，我想提起，想提起却没勇气。我总想起，我总想起，总想起却已忘记。我想脱离，我想脱离，想脱离却难逃避。就想离去，就想离去，想离去却生不由己。 秋天转眼将来，秋风吹拂云彩。 看了徐峥的新电影而有了一些观后感，所以想起写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想这样的罗大佑是不是很有趣？确实很有趣。下午的3:43，我也是刚刚打开了微信平台，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猫 CC 在2:40的时候留言，他说不知道大爷能不能看到，提前看到这条留言，想点一首歌，苏打绿的小情歌，因为大雨让北京今天的样子有了一些变化，北京的大雨颠倒了城市，想必背后有更多的故事，特别想在下雨的时间里面这一刻听到这首歌。貌似刚才在半点之前的时候有一阵儿雨特别大，但现在呢建外地区雨已经变小了，把阿妹的小情歌带给你。 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 是一首简单的伤心。 琴声交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地方很多人都知道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一首老歌。前一阵子电影《超时空同居》里面，张信哲重演绎了这首歌，并且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出现。张信哲自己说，其实翻唱邓丽君的歌还是很有心理压力的，因为具有一定难度，既要保留原唱的精髓的部分，还要有2018年当下的一些状态和感觉，而且还要贴合电影的主题，所以说整首歌的表达呢，对他来说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而且我相信喜欢雷佳音、喜欢佟丽娅的朋友也会很喜欢这个片子那种温情，所以也可以把刚刚张信哲这个版本的初恋的地方收入到你个人的播放列表当中。和你一起唱，继续带来一首温暖的歌，王力宏、章子怡。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 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下午的3:55，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带来最后一首歌，来自 Whitney Houston， Call You Tonight。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停留在北京乐广播，15:00是能量音乐。